将军傲是不是为了毁尸灭迹，将女死者秦嘉仪的尸体抛了落去垃圾房书？ 我没有杀人，没有弃过尸，一路以来得到一个关心 KK 照顾他，他的朋友连他有病都不知道，我怎会杀他？ 在庭上，陈文森曾经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又提到曾经在10月10号早上回到去淘大单位准备清理间屋的时候，发现 KK 已经荒中渺然，还留下了三样东西在床边给他。 这三样物件包括一张大厦的时刻、100蚊纸折成的心心，以及一张写着这一行字的字条。 阿牛，我永远爱你，猪猪。 这一对物件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在陈文森所指的时空呢？亦或是纯属虚构的分手情节呢？相信只有他自己最心知肚明。 其实当日庭上面呢，他披露了这一段的小插曲呢，就是说去到女仔屋企啦，即係上翻秦嘉儀屋企，就係過咗即係佢失蹤之後幾日啦嚇。咁佢未搬嘢嗰陣時啊，佢就話入間房咧見到冇人啦，但係咧就留咗三樣嘢喺度，就係頭先講嗰三樣嘢啦。心形嘅100蚊紙收過未啊？你哋 冇， 我就收過啦。 邊個俾你嘅？ 朋友咯，幾有心啊！咁接呢啲，你知唔知幾難接啊？嚇，跟住啦，好啦，仲有咧就一張時卡，咁就係呢個女仔留低嘅。另外呢他就說有一張字條，這張字條他說出來之後呢，庭上面的人就在那裡有一點笑聲傳出來，因為呢就覺得挺骨臂的件事，他就說上面就寫著阿牛，我永遠愛你豬豬。為什麼呢？因為陳文森就自己是屬牛的，秦嘉儀是 屬豬的，他們是爭一個十年都爭，就所以呢他們兩個互相就叫豬豬和牛牛這樣的。觉唔觉得系作出嚟咧？阿邝 Sir， 我估计咧，可能系作出嚟。 可能系。点解作得咁仔细咧？ 佢如果系会写呢啲咁嘅嘢咧，我谂佢会有好多喺间屋嗰度嘅，应该正常。 即系平时都写开噶啦。 即系唔止呢样嘢。 即系做开呢个动作咧，即系个关系你咁样咧咁好咧。會有很多的 即不會是第一次寫啦， 不會第一次那麼簡單 定情信物啊那些。 其他那些去了哪裡呢？ 其他那些他又沒有特別解釋，因為反正那個阿財一搬走的時候大把東西啦，連胸圍底褲都有啊，大佬你可能真的有很多雜物他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撇在一邊 丟了。 反而呢他交代不到呢究竟那張字條去了哪裡，因為如果你講到這麼珍而重之這個女仔，你還是這麼掛住，不要說掛住啦，還有一份感情在這裡啦，有一張咁嘅字條喺度，點解你會掉？佢話佢唔小心掉咗。 解釋到嘅，你 keep 住俾老婆抄到大鑊嘛？ 係喎，佢都係咁講。 咁啊唔 keep 咯。 所以咧，佢都係得個噏字嘅啫呢度。咁啊，究竟信唔信咧？ 咁因為呢幾個又唔係啲咩好實質嘅證據，因為你又提供唔到呢個證據攞俾人睇。 呢個只不過係關係嘅。 少少表達話咧，我哋關係好好。即係佢想講。那個女仔臨離開間屋的時候都其實很掛住佢嘅，就俾咗個口信佢嘅，咁其實佢都係走咗嘅啫，就唔係話佢死咗。 似乎佢好攰型攰聲想說服大家咧，其實佢真係仲在人世，佢只係行開咗，或者佢係睇唔開，唔想再面對呢段關係咁樣嘅啫。係咪咧？咁如果係作出嚟，會唔會有機會係曾經佢哋真係有呢啲咁嘅片段，佢純粹將佢冚咗落嚟呢一度咧？即係當係一，即係佢自己都當咗係真咧，又或者嚇？真的不知道這個所以當時庭上大家就會覺得都挺好笑的即都原來是很骨臂肉麻咁樣講出來，講真的他不需要，他可以講第二樣嘢啦，如果作 咪作就作肉麻啲 肉麻啲 肉麻啲先至， 肉麻啲先至啊！ 阿媽變妹啊，陳生啊， 小甜甜 哦，咁啊係咯，係咯，嗰啲都一樣真啊，係 嘛？ 咁啊好啦，跟住咧就喺呢一個頭先講到咧，佢揾到呢堆一啲嘅即係。女死者或者女失蹤者佢留低嘅嘢之後咧，誒唔係之後係之前一日，即係10月9號咧。嗱，佢頭先話佢 pack 嘢嘅係10月7號啊嘛，係啦。咁好啦，去到星期日啦，即係10月9號咧，佢係做乜嘢咧？咁當日咧，佢個兩個仔咧就喺油麻地咧一棟大廈裏面咧學好似學劍擊啊。咁佢老婆咧就幫佢咧就攞咗架車，5點鐘嘅時候幫佢攞咗架車咧去做呢個納米嘅消毒。 咁啊，聽上嚟好似冇乜嘢啊，做呢啲垃圾消毒好閒啫，即係嗰啲係嘛清潔嘅車。但係咧，奇怪在咧，其實佢五月嘅時候咧，即係幾個月前咧，佢已經做咗一次啦。 嗯，咁但係幾個月做一次又唔係好誇啫。 我問過有個車主啦，咁佢話佢其實都係一兩年先做一次喎。咁樣咯，咁阿邝 Sir 有車喎，係喎，講下先。 咁樣視乎你架車係點樣用嘅啫。如果你平時冇乜嘢車嘅，又唔需要話咁頻密嘅。若果你即係話， 有冇做呢啲垃圾消毒啊？你 我冇話會話兩三個月要去消毒一次嘅。 喂，但係咁喎，因為佢自己係個高級嘅行政人員嚟噶嘛，佢成日要見客噶嘛，有客可能會上車噶嘛，咁架車就要異常清潔嘅，即係唔好有煙味啊。即係垃圾消毒其中一樣嘢就係除埋嗰啲煙味噶嘛，即係一般人就冇乜介意嘅，自己食煙咪自己吸翻煙味冇事。但係如果你架車成日都有啲貴客坐嘅，你可能會介意啲啦，即係唔好俾人有咁嘅感覺啦嘛。 又搞得通喎， 你要好乾淨。咁其實如果你話幾個月去做一次，同埋加上嗰啲人買 coupon 噶嘛，好似 佢話佢其實五月嗰次咧係免費嘅，因為嗰個公司啊想留住呢個客，咁啊送咗次免費服務俾佢。 即係其實佢買咗個價錢就包咗N 咁多次啊嘛，咁其實成日都去做，你唔做都係嘥噶啦。咁點佢再做又唔係好出奇啫。 係咁啊，但係嗱，太太就幫佢做呢件事啦。即係大家有冇諗過，其實佢太太知道幾多嘢咧？ 我又覺得啊，如果佢真係殺咗人咧，佢係絕對唔會同佢太太講，係冇可能。 如果係即係我假設啦，你個情敵突然間消失咗，你會覺得係點？即係一個好纏繞你嘅情敵。 但係我就唔會諗到佢太太有咩關係。因為如果咁重點嗰個出入，嗰個攝像記錄，如果佢係有份參與嘅，一定有份在場影到佢。 咁係冇嘅，絕對冇影到佢。 肯定唔喺現場，但即係佢 所以就 係 話我，所以佢太太就冇份參與。但你話佢知唔知咧？如果唔講，我乜都唔知。 你覺得佢會唔會同佢太太講咧？ 跟住佢一齊幫佢冚住。 我諗佢唔會同太太講。 我都覺得唔會，因為多個人知道就 仲係多個人嘅咧，就變咗咧。將來咧會俾人哋會問多啲嘢，又會有啲嘢口供唔對嘅。 而且佢冇乜嘢一個理由係一定要俾太太知，因為佢又唔係有啲嘢解釋唔到，要同個太太要解釋。其實佢話嗰女仔走咗咪走咗咯，咁我哋分咗手佢咪走咗咯。咁又冇話見到血水啊，甚至見到條屍咁，有乜需要解釋咧？我諗佢唔需要解釋咯，唔需要作呢啲理由啦。 係好啦，咁啊，但係咧關於一啲電話上嘅嘢咧，佢又冇得唔解釋喎。因為咧，其實咧嗱咁講啦，即係呢個有啲複雜嘅，大家要即係留心啲聽一下啦，或者咧俾錢重温啦，聽一下。 重點係嘛？俾錢重温呢個係。 咁咧就因為咧，其實佢就喺女死者失蹤之後啦，女死者失蹤之後， 即係女失蹤者啦 嚇。女失蹤者秦嘉怡唔見咗之後咧，其實咧警方咧係拉咗佢翻嚟啦，咁就會查曬佢嗰啲手提電話啊 ，SMS 記錄噶嘛？ 嗰啲電話記錄有啲咩特別嘢咧？ 嗱咁樣嘅，首先咧第一樣嘢咧就係SMS 嗰個問題。咁因為咧佢就話咧，其實呢個女友啦，前女友啦，佢唔見咗之後咧就不斷有回覆佢嘛。嗱，首先唔係個女仔主動揾佢噶，係佢揾佢叫佢翻嚟搞掂啲嘢，或者大家搞 即係男方揾女方， 係啦，搞呢、 女方就有覆呢個 SMS。 冇錯啦，咁佢點覆咧？就大致上咧就係話佢翻咗大陸要冷靜下，同埋咧就喺十月十一號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自己嚟唔到嚇，亦都咧其實即係男方咧就好嘗試約定佢邊日上嚟，即係就係阿財執完嘢嗰日上嚟嘅，約咗佢，咁啊就諗住再約清楚佢，叫佢聽日嚟啦。咁佢就話佢唔得閒啦，嚟唔到啦咁樣。好啦，咁呢啲記錄咧，其實喺邊度睇翻嚟嘅咧？嗱，因為呢個女仔咧，個佢唔見咗啊嘛，咁電話佢應該跟人嘅。好啦，咁點解會知道啲記錄咧？咁唯一就係喺個男方嘅電話度揾到啊嘛。咁但係原來咧，呢個男方咧當時咧佢係有一部Nokia 嘅 C5。好啦，呢部電話大家有冇用過？我有用過 Nokia 電話咯，但係唔係呢個款式啦。我有幅圖俾大家睇下啦。咁佢當時咧就係用緊，因為2011年嘅時候咧，咁嗰時 iPhone 仲未係 唔係我用緊 iPhone 喎？ 係咪你用緊啊？我好似去到2012年先至用 嘅，即係出咗嘅啦。 阿 Kelvin 仔，你過嚟，你幾時用 iPhone 嘅開始？2007年 嗰時 iPhone 2啊嘛，嗰時係 可以電腦機上 2G 嘅咋都 係嘛？咁佢嗰時咧，其實咧佢就同呢個女仔一樣啦，就係佢買埋個電話俾個女朋友。咁咧佢大家咧都係用 Nokia C5 嘅電話，比較舊嘅款式。咁但係咧喺2012年年頭咧，佢買咗部 iPhone。 iPhone 4S。 咁跟 呢度我想插一句，我解釋到佢冇上網記錄，個手機冇上網記錄，因為嗰時佢嗰個手機仲未上網。 咁電腦咧？ 咁唔係啊，即係話你喺現場去即係我哋話佢唔識點樣處理條屍體嘅時候，會唔會即刻上網搜尋啊？點樣處理咧？冇。因為佢個電話未上網， 唔係，但係如果處心積慮咁計咧，其實佢可能咧係已經用緊屋企或者公司電腦就上網嘅。 咁又另 計呢樣嘢， 咁又另計。 阿 Kevin 仔俾咗咩嚟嘅？你呢部 4S 呢部就係呢部啊。OK， 佢唔係喎，佢舊嗰個電話都有上網㗎。 嗯， 佢舊嘅電話C5都可以上網㗎嘛。 唔係可以上，但係好慢咧，因為嗰陣時我係啊，嗰陣時嗰個網絡問題啊嘛，同埋 C5 係行芯片嘅，咁係即係 Nokia 代表作嚟嘅呢個係。 啊，犀利啊！真係你嘅電話你又咁叻。 即係攞部 Nokia 上網同攞部 iPhone 上網差好遠咯，即係唔係咁方便嘅。 咁會唔會因為佢嫌嗰部牛龜咧咁樣，所以就買部電話咧？啱啱就喺2012年嘅年頭啦嚇，即係被拘捕啊，因為佢其實3月俾人拉過嘅，2012年。咁佢其實咧年頭嘅時候咧，佢就買咗部4S 啦。咁佢話咧當時咧，其實咧佢就曾經用過電話因為咁講，唔好咁講，係嗱嗰陣時咧，佢就買咗部 iPhone 啦 ，OK。咁啊，到警方嚟拉佢嘅時候啦，警方係3月拉佢啊嘛。咁佢咧就驚警方要攞佢個電話去做證物，於是乎咧佢又點做咧？佢用佢自己個 iPhone 嗰個電話咧，就影佢依個舊電話，佢自己個 CS 嗰、那個C5 個電話，影低咩咧？佢嗰個影咩咧？佢影低啲口信，即係短信，即係個女仔俾佢短信。但係佢唔係喺嗰個message box 嗰度影喎，佢係將嗰啲 message box 嘅 message。save 咗落去 inbox 嗰度，即係有一個 位，即係擺咗另一個位置 文件夾嗰度咧， 擺咗另一個位置。 咁跟住咧，佢又偏偏咧就淨係影低嗰個女仔嘅口信，即係佢冇自己個 send out 嗰個口信㗎，淨係得個女仔答咗佢。 咁代表啲咩咧？ 陣間你分析一下啦。佢就淨係得嗰個女仔答咗佢啲嘢。咁人哋又問佢啦，咁點解你唔影你自己 send 出去嗰啲嘅？咁佢就話啦，因為驚佢老婆咧成日攞佢電話嚟撳，咁所以咧。佢就唔可以，佢就要隱瞞咗佢自己嗰啲 send 出去嗰啲啦，同埋因為裡面提到淘大花園業權啊嗰啲嘢，佢老婆唔知啊嘛，佢好驚佢老婆睇到呢啲嘢會發癲，咁佢咧所以咧就淨係保留住呢個女仔嘅信息，咁啊就影咗落去自己 iPhone 度影咗5張相。 咁佢點解保留過啲女仔嘅信息？ 因為佢覺得呢個係要值得去留住嘅，因為同埋佢驚警方問起嘅時候咧，佢有個 copy 啊， 係啦，費事你有人 delete 咗， 係啦，因為佢知道警方一定要攞個實物走嘅，又會好啲嘅，咁佢諗住個電話都俾咗人啦，不如自己 keep 翻一個 record 咯，係咪好言之成理啊？ 呢個係構思出嚟去做呢、這個，將來會有咁嘅情況出現，佢就構思咗呢樣出嚟，我覺得呢樣嘢自己捉蟲嘅， 捉捉蟲啊！啊，好啦，嗱，再講 即 係 佢做多咗啊！ 做多咗係嘛？好啦，嗱，跟住啦喎。 直情話冇你冇咁唔需要問咁多嘢啦。 啊！但係最好笑咧就係咧，咁跟住佢嗱咁嗰5張相咧就呈堂噶嘛，咁啊大家睇住嗰啲呈堂嘅證供啦咁樣，咁啊法官望一望咯就話唔係喎，大家見唔見到呢個張相上面咧係寫住3G 啊？即係寫住3G，即係其實咧你當時係上咗網喎，但係你同大家講你嗰張嗰個電話係冇 SIM 卡嘅喎。因為那個電話咧，佢係佢舊電話嚟噶嘛，佢就攞咗張 SIM 卡出嚟就換咗落去個 iPhone 嗰度。你當時都冇 SIM 卡，點解上面會寫住 3G？ 咁佢啊當時佢就咁啊點算咧？咁啊因為法官就話：喂，你哋啲律師做咩㗎？你哋冇 check 㗎咁樣。咁啊於是乎咧，第二日咧就要做呢、這、一個頭先我講嘅實驗咧，佢就要咧現場攞住嗰個 C5 嘅一個實物啦，即係警方買翻嚟。咁佢咧就要試下咧，喺冇 SIM 卡嘅情況，因為佢自己話啊嘛，佢死兜爛兜，佢就話冇 SIM 卡都會有 3G 噶，你知唔知啊？因為咧，如果你個 SIM 卡啱啱掹出嚟嗰下咧，佢個 3G 係未走噶，仲會喺度嘅，真係噶。阿 Kelvin 話，係啊，你知唔知啊？佢喺現場咧，佢試嘅時候咧，佢試唔到啊。跟住佢就好尷尬話唔得。 喂，咁但係就算係咁，又代表到啲乜嘢咧？ 代表佢講大話咯。其實咧，佢就應該咧首先咧，控方就話根本個電話唔係你嘅。是個女仔的根本就是你根本就拿住人哋的電話，陣間再講呢樣嘢啦。同埋第二樣就是根本你就是一早咧，你就已經影低曬啲嘢，就唔係警方拉你嘅時候你先影嘅。你根本晨早已經影低咗，而嗰陣時咧根本係仲有張 SIM 卡喺度嘅，你全部係大話嚟嘅咯。咁佢咧就兜唔翻，因為佢做實驗嘅時候已經，所以點解咁 impress 嗰個陪審員咧？因為佢真係做唔到嘅實驗，你擺明講大話咯。咁但係Kelvin 係點咧？得嘅咩？iPhone 得， 佢唔係 iPhone， 佢係 SIM。 但係我問題仲有一樣好特別咧，點解又係唔查咧？張相幾時影咧？全部可以睇到噶嘛？ 係咪㗎？影到係咪？ 一定 check 到㗎。 反而 Nokia 應該唔得㗎，因為要插咗電先可以掹卡㗎嘛。 插咗電先可以掹卡。 係咯。 咁我又唔知。 好多時你插咗電掹卡，然後開翻部機，你點會仲有個 3G 喺度咧？ 係。咁所以就 反而我覺得即係嗰個過程都唔係最大問題，最大問題係佢好多事令人覺得佢講緊大話。 啊，仲有樣嘢喎， 十樣八樣加埋。 你知唔知嗰個電話最後佢係冇俾警方㗎？ 嗯、 因為佢話唔見咗， 唔 見咗啊！ 其實一早話唔見咗，咪搞掂咯。即係頭先阿邝 Sir 咪講咗咯，你一早話冇錯。 工人入咗嚟執咗啲嘢，執完嘢之後就唔見咗啦。 因為咁耐世紀嘅嘢咧，你點揾得翻啊？係嘛？掟咗條絲都可以掟落去即係垃圾桶啦。咁個電話更加可以消失於無形啦。即係所以基本上就係做多咗，佢諗得太多嘢。 其實越講就越離譜嘅，即係咁跟住即係都有俾人差就話，喂咁其實會唔會有機會你整緊嗰時候有人插翻張卡入去啊？咁佢話咁唔排除呢個可能性㗎。 又假設嘅啫。 咁佢嗱即係咁佢自己變咗咪就係越講越亂咯。 亂咗之後再翻翻轉頭去啊，搞唔掂啦。 搞唔掂㗎啦，跟住就已經好，我諗呢度係其實扣咗好多分。 因為我覺得喺個庭上面咧，我可以幻想到連個法官咧都走去同嗰個控方講話，你仲有一個證據未講喎。 係咯。 如果 你冇睇清楚 喎。如果個法官都咁樣講嘅話咧，即係佢嘅心目中已經覺得你係有事㗎啦，你係犯法㗎啦。咁佢都咁講嘅話咧，嗰七個陪審員咧就必定會有咁嘅諗法。 有同感， 一定有同感，因為連個法官都咁講，即係其實都有啲影響喎。 係，因為其實 即係我唔知呢樣嘢係咪可以，係咪可以咁樣講？即係當然法官係可以提出一啲質疑啦嚇，即係對於個控方或者辯方嘅供詞或者佢哋嘅辯解係一定可以提出質疑。但係佢一咁樣講嘅話咧，其實佢會令到嗰啲陪審團咧有一個諗法嘅。 但係法官如果發現有啲嘢係嗰個證據冇證，即係全部呈堂，應該要佢哋要查清楚嘅喎，係咪？即係佢有咁嘅權力，佢 唔知又踢爆咗，佢又好似講多次大話咁樣。 所以陪審員咧，除咗話對嗰個紅酒有興趣咧，對呢、這個電話嗰、那個即係個入邊嘅一啲記錄咧，佢哋都覺得。好多人唔明㗎，咁 即係我覺得 搞咗好耐嗰度。 即係我覺得佢哋審到呢個階段咧，其實咧就是、你講乜我都唔係好信，你講乜我都有一個質疑。即係基本上咧，我已經預咗你講大話，而你每一個大話我都諗下你點樣講大話，咁就要你解釋一下。 疑問多啲就疑問多 啲。係啦，即係其實佢哋已經係好懷疑啊，因為我諗啊，之前嗰啲嘢已經係太過 details， 即係你又每一件事都解得通嘅，點解？咁冇理由每一件事都解得咁通，又有一個連一個咁樣解落去噶嘛？咁大家都已經係好懷疑。咁當你咁懷疑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佢講咩你都唔會信噶啦。 咁更加唔信任嘅咧，就係佢亦都交代咧，佢究竟入邊佢嗰個電話打出打入嘅記錄啦。頭先係講 SMS 啦。咁原來咧喺2011年嘅9月23日至到10月25日之間咧，即係橫跨呢、這個 案 發期間啦。佢原來咧係有14個電話記錄嘅，即係同女方男女之間。警方咧就將其中7個錄音咧就呈咗堂嘅。啊，咁其中一啲嘅錄音咧，陣間可以俾大家聽下嘅。咁啊，關於佢哋喺前女友啦、出事之前。佢哋有一啲嘅交談啦，咁陣間俾大家聽下。但係咧，我呢度最想講咧就係話，佢解釋唔到嘅係乜嘢呢？就係喺秦嘉怡消失咗之後咧，10月10日嘅時候咧，佢曾經打過3次電話俾呢個女仔。咁嗰日咧就係、是、女方本來要覆診嘅前一日。咁朝頭早咧，佢就收到，佢話佢自己係收到呢個診所嘅來電啦，就提佢叫嗰個女仔去覆診啦。好啦，跟住咧。1分鐘之後咧，佢就打電話俾呢一個秦嘉怡喎，嚇佢用自己手提電話打，跟住就再用公司電話打，打咗3次。但最搞笑咧就係佢3次咧都係咧，佢一打嘅時候咧，佢就聽到咩聲咧？要撳俾大家睇啦，嚇撳俾大家睇下先。佢就聽到一個咧，係喺個電話外面，你聽到一個聲咧，就係呢一個 Nostalgia 嘅電話嘅鈴聲，即係一個好典型嘅，聽唔聽到？ 聽到。 就係、是、呢、這個，你哋有冇用過呢一個電話鈴聲？ 所以呢個電話鈴聲係仿古嘅鈴聲， 好普通 嘅 啫。 仿古， 你哋都有用係嘛？咁啊，當時庭上咧，其實就係 play 翻佢嗰個佢嘅電話錄音啊。因為點解佢有電話錄音咧？佢一直咧就喺公司打電話嘅喎、即係佢就算用手提電話打咧，佢都喺公司喎。咁咧就公司咧，佢因為國泰君安呢啲你知啦，買股票你知啦，有好多拗撬啊嘛。所以一定 佢就唔係做買股票，但係成間公司都可能有呢個錄音。 成間都有。咁原來佢打出去嘅每個電話咧，全部都有錄音，自動錄音。佢話佢知嘅。好啦，跟住咧最好笑就係佢打出去嘅時候咧， 即刻就聽到呢一個電話鈴聲， 即係話個電阿秦嘉怡嘅電話喺佢側邊。 嗱，你講 嘅 咋？ 係嘛？即 係佢唔 控方嘅意思就係咁樣啦。 佢唔認啊！ 佢都係叫靠嗰個電話嚟去操作， 做一啲證據 假嘅假象。 嗯 但係點解佢咁蠢，將佢個電話如果係真嘅話，將個電話擺喺旁邊，點解唔拎遠啲咧？ 百問一疏咯，點解唔熄咗個電話？ 但係佢打咗三次電話喎，佢都佢自己唔知道，原來係錄曬喎呢啲嘢。 嗯，咁 庭上播曬出嚟。 唯有咁講就係佢即係百問一疏咯。 百問一疏。 係咯，你聽唔到，即係你喺聽緊個電話嘅時候，你淨係聽到個電話入邊嘅聲，你唔發覺原來出邊都有同樣嘅聲咯。 你知唔知佢點解釋？ 嗯， 佢又好似好合理咁喎。阿鬼哥，你話合唔合理？我講俾你聽啦。佢就話咧，佢嗰張台咧前面咧就擺咗幾部電話喺度嘅，因為同事咧就要借佢個位下面有個 charger 咧就攞嚟插電。咁咧就如果佢一打嘅時候咧，佢就發覺人哋個電話有響，咁佢咪要停咗佢個電話冚咗線咯。如果唔係，咪會嘈住咯。咁啊，佢就係話記得頭兩次都係咁，第三次佢唔記得啦咁樣。 嗯嗯嗯。 點啊？鬼哥有冇破綻啊？呢個？ 喂。咁樣亦都唔出奇個，有時插電喺同一個位。 佢同事係講咗係真嘅、 真係唔排除呢樣嘢個。 但係會唔會就咁、是、控方就話會唔會咁巧啊？你兩次都咁啱有人響，而且個電話響聲都係嗰個響聲喎，都係同阿秦嘉怡用開嘅 ringtone 一樣。 喂，但係呢個 ringtone 實在太過 common。 呢個 ringtone 好普通。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嗱，又係都係想正常講大話啫，講咁多嘢。係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佢真係 keep 住阿秦嘉怡嘅電話，咁佢為咩咧？即係如果你係嗰個兇手，你係 因為佢要用佢嘅電話嚟 send 翻啲短信出嚟啊嘛， 答覆翻啲人， 俾佢姊妹啊嘛， 係會離開啊嘛， 係啊， 呢個先係重點啦。即係人個控方就覺得你 keep 住咗個電話，就係因為你要答覆佢嘅朋友，同埋扮你答翻你自己嗰啲口信，呢個先死得人啊嘛。 同埋佢 send 出嚟嗰啲係簡體字，但我唔知係咪本身佢個機 set 咗係簡體字啊，即係阿秦， 可能 輸入嗰度係 啦， 唔 出奇啊。嚇， 咁會唔會就真係佢我剛才話齋？本身拿住個電話， 如果佢個電話，如果秦嘉怡佢自己拿走啦，點會喺你嗰度？ 嗯， 又 係 喎。 咁我當然佢當然佢冇話喺佢自己嗰度啦，但係我就從呢個錄音嗰度聽到嗰個鈴聲，就會懷疑嗰個電話喺佢側邊， 其實 即係佢擁有咗電話。 佢講下講下咧，就開始講咧其實我買俾佢嗰部好似唔係 C 五嚟㗎，咁樣即係好似即係自己都要諗下點樣去再冚 兜下啦，咁樣 再冚啦。 嗯 啊，咁啊，所以咧呢度又係衰咗啦，即係唔係衰咗啲，令到人哋覺得哇，你好似 即係又加多樣 啦，夾硬喎講啲嘢。 係又加多一樣啦。 所以喺法庭上邊咧有一樣嘢，啲律師咧有時即係佢自己比較高嘅時間咧，律師知道咦呢啲唔好講，呢啲講。 嗯。 咁所以個律師係好重要。 嗯，咁但係因為佢上到庭都冇用， 咁佢講啲嘢自己講到翻轉頭嘅嘢，一亂咗時間咧，就已經 好致命啊！ 人哋特登係引你入屋， 係啊，好致命呢度真係。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想俾大家聽下咧，就頭先我所講咧，佢哋喺呢一個秦嘉怡咧失蹤之前啦嘅幾日啦嚇，咁啊佢哋咧就有一啲嘅電話嘅記錄嘅，咁就係深夜嘅時候咧，陳文森就喺公司偷偷地打電話俾呢個情婦嘅。咁佢哋讲过啲咩咧？俾大家听听先。 2011年9月尾，陈文森同欲断难断嘅情妇秦嘉怡曾经有过呢一段深宵对话。 喂。 系。 你在做咩啊？ 咩做咩啊？ 唉，你觉得我而家咁嘅样，应该睇咩医生啊？ 唔知道啊。我唔知道你咩事， 唉，我都唔知喎，一路都系瞓唔着啦， 眼光光咁啊， 唉，我觉得我而家咧自己好有问题，我自己觉得啊，嗰、那个情绪起伏得好犀利，一时好似冇咩开开心心，一时咧我又好唔正常，一日之间好似好多个我自己咁。一到夜晚静落嚟啦，又系咁，我唔知点解会咁，成日叫自己又唔好乱谂嘢啦，谂嚟做咩啊？但系控制唔到自己，都几辛苦啊！咁样，始终好似有嚿嘢喺度，又出唔到去，咁样嚟折磨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喺度谂咩，癫癫突突咁。乜你唔觉得我有问题啊？ 唔好乱谂啦。 有时我又想到要杀死你，又想到要搞你啊，搞到你点点点啊，一阵间又想到搞嚟有咩意思，乱咁嚟。 我明 唉，你系明嘅，依家做就应该咁样做啦。你明咩啊？我成日咁样同你嘈，你嗰度觉得我系点噶？你觉得我系正常啊，抑或唔正常啊？ 唔开心咪讲出嚟咯。 唉，我喺呢度唔开心，你又理唔到我。唉，啲嘢又唔会慢慢淡，我觉得会越嚟越严重啊。我屈住屈住，咩都做唔到。有啲人唔开心可以有你陪，但系我唔系。 去到10月4号嘅凌晨，亦即系秦嘉怡失踪前嘅两日，佢哋再次深宵倾电话。陈文森话俾对方听，已经帮佢预约咗心理专家。 喂， 你去睇啦，我约咗噶啦，7:30。 7:30，佢问你多唔多嘢啊？ 唔多，我又唔系睇嗰个。 咁讲真嗰句。你同我都冇咩分别噶咋？ 即系大约系点都讲晒噶啦。 唉，咁都好嘅。 就咁啦。 你系咪陪我去噶？ 未必啦。 唉，咁你有冇同人哋讲我系咩问题啊？ 我知就唔使睇啦。 有冇讲我系点点点，所以问问嘛？ 讲咗啲啦。 其实你而家系谂紧咩啊？你平平静得到啊？你而家翻屋企，佢有冇错你啊？佢有你翻去都算系有个安慰啦。 系。 咁我而家又冇错啦，即系我唔错你好好多啦。 系啊。 我控制唔到一错啦，咁你又破戒啦。 系啊。 唉，你以后唔好再讲嗰啲咩孽缘啊，咩唔应该啊，一开头系错啊，唔好再讲啦，开心你啦，唔错都错咗啦。唔开始都开始咗啦，有几捻孽缘啊！讲真嗰句，其实我同你今次啊，都系一个经历啊，会知道有啲嘢唔可以点点点啊，都属于一种经历啊。你唔好再讲咩孽缘啊，呢啲说话好难听，好恶定啊！你知唔知啊？ 系，知道。 哇，听到啦， 几神似喎、啊！你都扮得边度乡下喂？ 多谢我系百变噶。咁咧就因为我喺庭上咧听到呢一个录音，所以我可以模仿翻出嚟咯。咁、我今次冇揾人扮，因为可能人哋都唔知点，都听唔、都谂唔到系点样。咁、咧就你听到啦，其实女方话有一句说话咧，我当时咧就觉得好 shock 嘅，觉得、哇！诶、原来佢讲过话想杀咗对方吓，咁梗系一時意氣啊，定係真係有呢個居心啊？抗住又點睇咧？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佢哋發生感情嗰方面嘅話咧，依、這個可能性係可能性會有。咁、但係佢嗰個講出嚟嗰句説話係重啊，定係輕咧？係嘛？ 佢有啲晦氣説話咁咯，佢頭先咁啊，晦氣咯。 呢、這個晦氣，譬如嗌交都會講，但係點會話講到要殺死你咧？依、這個呢兩個字咧， 因為佢嗰時好困擾嘅喎，係 啊係啊，即係可能佢即係心頭怒起上嚟會講啲咁嘅説話啦，係嘛？但係你話佢會唔會咁做？可能有機會，可能冇機會，唔係咁做都得。 阿李，你有冇試過咧？有冇試過同人鬧交講到話要殺人咧？ 講少實有嘅， 或者俾人話要殺你， 會嘅會嘅，因為你怒氣嘅時候咁啊，呢啲嘢會講，即係唔一定即係話我殺你、 或者你去死啦， 即係打鑊你啊，即係想打死你嗰啲咁樣實有嘅，唔出奇嚇。你隨口會講呢啲嘢噶啦，咁但係即係冇乜意義嘅嗰啲就通常。 咁但係呢一個佢哋嘅電話溝通咧，其實我覺得對陳文森啊真係幾有利嘅喎。因為咧你聽到入邊咧嗱，除非佢真係一早係做曬戲 set 定台戲嘅啫，否則嘅話，佢真係好自然流露咗佢對呢個情婦嘅關懷嘅喎，即係一份友誼喎，唔單止係一個情婦嘅關係喎、即係你覺得佢真係好關心佢啊，驚佢有事啊，陪佢傾偈啊咁嘅喎， 咁 帶佢睇醫生、 其實即係我哋上一集講咗咁多佢做過嘅嘢咧，其實我自己嘅印象係覺得呢個陳文森係真係關心呢個女人嘅，因為佢其實好多嘢如果係純粹逢場作興咧，其實根本就唔使做。就好早已經解決咗呢件事，但係佢又做好多嘢，對佢好好，即係1-5同佢一齊食飯，即係陪佢。咁佢見佢心理有事，就即係分咗手都要帶佢睇醫生， 斷絲連 又俾屋佢住，俾錢佢使。嗰啲其實我覺得佢就係做得好多噶啦。即係其實佢話佢中意佢咧，就應該係。 啊，只不過佢去到尾段嘅時候，佢要同個老婆交代嘅時候點樣分手嘅時候，係咪出咗一啲拗撬咧？當然係一定有好大嘅拗撬啦。咁，但係你話佢之前係咪有感情咧？其實佢對個女仔好好嘅，算 唔係，我幻想唔到佢喺呢一刻，因為其實隔咗幾日啫嘛，呢件事同佢呢個傾呢個電話，我想象唔到突然間變咗一個好暴力或者好。好要用暴力去解決對方嘅一個人咯。 所以我一直咧即係睇咗咁多資料，我其實有個好大嘅印象咧，就是，我相信佢真係唔係殺咗呢個人。就算佢真係殺咧，佢係一個誤殺嚟嘅，因為現場咧冇空氣， 誤殺你都要好暴力先殺到。 或者甚至乎咧，其實佢上去之後咧，佢已經見到嗰個秦嘉怡係自殺死咗嘅，即係我有咁嘅懷疑過嘅。因為頭先之前我哋解釋過嗰，那個時間性嘅問題啦嚇，佢有可能嘅。 跟住驚人哋話佢係 係啦，但係因為佢完全唔識去解決嗰個問題，同埋佢一少少， 我覺得佢自殺嘅機會好微 咯。唔多，係點解咧？ 因為佢個同事講佢，即係佢個朋友咧， 唐文燕 嗰個唐文燕話佢個人都好樂觀下嘅， 係以前嘅事啫喎。佢自從分手之後變咗第二個。 佢話：譬如話佢買好靚嘢啊，乜嘢乜嘢，佢都唔係啊，都話佢只係上去 東門 嗰邊買嗰啲嘢啫，即係好朴實下嘅咁樣話佢。咁但係你話佢自殺，因咩原因去自殺先？ 嗱，我只係因為佢抑鬱症，佢已經去到咧，唔係佢以前嗰個狀態。佢以前個性格可能係樂觀，或者喺順境嘅時候冇乜嘢啦，當然都嘻嘻哈哈啦。咁我覺得佢又唔會自殺，但係去到嗰個境地咧，可能佢真係好抑鬱啦。 OK， 諗唔開啦。 我當佢自殺。一個人要死是隨時可以的， 是 視乎他自己怎樣死的，吊油也好，吊頸也好，那個body在那裡， 是所以我所以 就是說是不是男方 如果我即係假設，即係純粹假設，就係個男方係咪真係一時間唔識點樣處理嗰個死咗嘅屍體？因為對佢嚟講咧，佢係有名譽、有地位、有翻咁上下嘅社會嘅地位喺度。如果佢一發生咗呢件咁嘅醜聞嘅，即係唔好話關佢事個命案，其實佢都好大件事。 咁似我哋下個禮拜講嗰個彭彩瑩嘅故事， 佢可能就諗多咗，因為一個聰明嘅人就諗得太多。如果有普通人就話佢唔好理報警先，講咁多係咪先？唔好理可能未死咧。就不會想不到，但他太聰明了，你看他後面做那麼多事，你知道太多事了。還有一句話， 聰明慘被聰明累， 會啦會啦會啦， 是不是？ 就是說 你想他買那麼多東西，作用是什麼呢？是真的搬那些東西嗎？我們想一下咯，就是很多東西是不是說就這樣說，是很多的證明，證明到一件事就是大話。 不過真的很多位置被人踢爆了他講大話，那就很難自圓其說話他第一件事是沒有講大話。 我反而奇怪呢，為什麼他可以在即他七點鐘上去嘛，個半鐘頭裡面他即我不知道怎樣，如果你說他本身有個屍體在那裡，他怎樣知道他真的死了呢？因為如果他沒有外傷的嘛， 搞極都沒有反應，動他也沒 有反應，即是他 失高了，枕頭焗你 那你都知道， 兩分鐘唞不到氣都 冇曬反應同埋即係暈咗係唔同噶嘛。 但係你要好 confirm 你先至會做一個完全係毀屍滅跡嘅一個行為咯。 嗱， 完全冇 一樣啫嘛。就算佢殺咗佢啊，就算佢喐手殺佢，佢都要 confirm 佢死咗㗎。一樣啫嘛。 但係好快咯，佢決定即刻走去買嘢，決定要點樣做啦。個時間好短。 就佢要做呢啲嘢咧，譬如一個人去殺一個人咧嚇，有冇預謀咧？係睇到嘅，係睇到嘅。如果冇預謀嘅咧，就係、是。他會話翻出嚟個情況是怎樣的，令至到他死亡嘅。因為他都想自己解釋，你自己解釋，我不是有心啊嘛，係咪？但係你高謀殺同高誤殺是兩件事嚟嘅，啊。咁所以他的解釋，佢嘅解釋就梗係唔想話我謀殺啦，啊。咁若果他有見到遺體，有時都會打電話報案咧， 咪係咯，佢應該第一就或者走咯，走佢先啦。 咁亦都可能咧， 你走就逃避嘅啦喎。 其實佢係即係一個誤殺咯，即係我覺得佢謀殺啊秦嘉怡嘅嗰個動機咧，就真係不大。係 啊， 佢如果要殺佢或者要做乜，一早做咗， 唔使用呢個方法， 甚至使橫手做咗啦，佢都有錢嘅嘛，係咪先？呢個世界有錢使得鬼推磨。他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做，咁我覺得最多的可能性就是他哋現場嘅時候一個好大嘅爭執，而大家一怒之下或者唔覺意殺死咗個，亦都冇空氣喺手，因為冇血跡。 同埋謀殺人，你上到人哋屋企謀殺人嗰個就真係蠢到加零一㗎。 但係 我就聽到嗰、那個隔離嗰個話睇，即係聽到佢 鬧交。 有嘈吵過嘛？咁呢個都係起因嚟嘅。 咁我哋應該都唔止一次，因為鬧咗好多次交，因為不斷都為呢啲嘢嘈啦嘛。 咁就證明咗一樣嘢，大家嘅感情係點樣？ 去到尾段一定係有拗撬㗎啦。係， 反而我諗下，即係學阿鋼材話齋，會唔會即係陳文心平時都有諗過話，如果有一日佢真係死咗或者咩，我真係唔小心懟冧咗佢，我要點做咧？我哋可能已經有個 list 喺個自己心目中裡面要買啲乜乜乜，要點做點做，要令到全世界都。 吹佢唔漲咁樣啦，即係又可以解決咗呢段三角關係，係咪呢個人永遠唔會再纏住我哋噶，唔會再破壞我的家庭幸福，係咪咧？因為佢要諗一個完美嘅方法， 即係佢如果 係自己又唔使坐監， 如果係平時諗定咧，咁啊唔知，即係得佢先知佢會唔會諗定。但係咧，即係佢嗰個處理就好快，佢處理就幾快。 啊、 但係你話好快咧，快嘅佢都只不過係做啲咩？佢買啲嘢啫。嗱，佢買嗰啲嘢都係你會諗到買嘅，即係除咗保鮮紙都 OK 啦，你包住啲嘢你係會諗嘅。咩空氣清新劑嗰啲咁嘅嘢，其實你都會諗嘅，都唔係話好特別啦。咩歌士的啊，佢唔會諗個歌士的，佢用咗佢啊，係咪先？咁佢你都係會諗到嘅。咁但係跟住嗰啲嘢咧，佢就係、是、 真空袋咯， 啊、都係好正常嘅，又唔係話好特別話要哇好難諗喎、啊，你咁樣做即係又唔係喎。跟住佢搬佢出去啫嘛，搬上車架車車走係好似好正常嘅嘢喎，即係大家都諗到啊，都見過睇戲又睇得多咁樣。又唔係話好特別嘅嘢，你所以你話佢會唔會係一早已經諗定曬所有嘅計劃咧？我又覺得冇咁詳盡嘅。 我諗到發生事之後，佢自己去即刻去處理。 佢只係驚起上嚟，佢就唯有咁做。但係佢似乎咧諗多咗啦。如果佢真係可能喺現場，其實係一個誤殺，未必係咁嚴重嘅罪行啦。起碼係少啲啦，輕好多啦。但係佢而家咁樣咧，就其實幾難翻到身。 即係誤殺，真係十年八載。 如果坦誠講翻出嚟咧，係佢多啲機會解釋添。即係佢雖然死咗，人係死咗、但係當時嘅情況只有你講，冇佢。 我真係唔明點解佢揀呢一步㗎。 因為佢唔可以衰任何一點啊！即係我哋，即係如果你一個普通人就話：，我衰少少好過衰曬啦。但係對佢嚟講，衰少少就係衰曬，佢唔可以衰少少，少少都冇曬前途，所以佢要嗰少少都冇事。咁佢就諗得盡得滯啦，但係冇辦法將嗰一點都搞一點咯。 係咁啊，其實咧，到最後啦嚇，經過佢自己嘅一輪嘅即係自辯之後咧。咁啊，陪審員就作出咗咧呢一個咧，非常之我哋當時都覺得都幾意外嘅一個決定啦。因為諗住係有得拗嗰度都好好大程度會冇事啦，會唔會咁樣嚇？咁啊但係唔係喎，係即係7-0一致係裁定佢咧就係謀殺罪成嘅。咁啊，鬼故案補充兩句啦，你就話你自己咧就唔會做呢個決定啦嘛。如果你係陪審員， 我一定唔會去做呢個決定啦。點解咧？因為就算我深信佢係殺人都好，咁啊，基於即係其實係呢個普通法精神咧，都係寧縱毋枉啊嘛。我始終揾唔到條屍體，始終佢亦都冇承認過嚇、始終其他嘢完全配合唔到，就係、靠個閉路電視話俾你聽一樣嘢。雖然法官嗰個裁決咧，佢講得佢有佢嘅道理嘅嚇、即係喺呢個一個好合理嘅懷疑嚟噶嘛。但係你都係一個懷疑噶嘛。始終嚟講，我哋真係冇任何一個好實質嘅證據揾到個屍體咯。 你覺得唔係太過尊重法律精神啊？ 係，就算我深信佢有做過都好。嗱，你問我佢有冇做過？我估佢真係有做過。但係喺呢個法律嘅機制之下，佢根本揾唔到一個好有力嘅證據出嚟咯。 咁但係有啲報紙咧都訪問嗰啲即係法律嘅專家咧，就係話其實唔係嘅喎，呢個我哋嘅印象嚟嘅啫，就係冇屍體冇認罪就唔可以告你即係謀殺罪名成立。其實唔係，係啊，可以，只要有華麗警證都好足夠。 唔係而家佢唔係話可唔可以問題，係你會唔會咁做啫？ 唔係咁，如果佢係有，佢係個法律上係容許你告佢成立嘅，咁佢就可以咁做啦，係咪先？ 即係你 即係佢個環境證供已經非常足夠到你無法推翻。 咁樣講，告呢個咁嚴重嘅罪行咧。都有很多很多的證供證明到才可以告得到， 是 要經過一個律政司有一個審核過才可以拱上去的，不是說喂就這樣就說我沒有屍體這樣去，我們很簡單，我們不可以這樣評論的。 同埋問題都係嗰個環境證供啊嘛，拗緊環境證供，而家環境證供係咪真係咁足夠咧？ 係，佢就係好呢、這個呢件案件咧，佢就靠佢，我估計啊，估計就係、是。個環境嘅證供啦，同埋嗰個證人嘅證人嘅口供啦，同埋根據呢個被告人佢所自辯嘅答覆，個口供裏邊好多好多，相信係好吻合到係會有咁嘅事發生，咁先至令到法官同埋陪審員一致。認同呢件事、 其實講到尾都是陪審員信同唔信， 係啦，冇錯、 你鋸唔鋸啊？俾你咁樣就咁走咗去，佢哋唔鋸啊嘛，覺得即係冇理由俾你咁樣逍遙法外啊嘛。 即係點都好講啦，都係對呢個死者哀切啦。 呢個係好重要，但係亦都可以反映出，我哋成日都講啲兇案嘅兇手咧，都係做多咗好多嘢，即 係 越做得多咧，就越俾人發現。 越多就越錯， 越錯 係。本來件事唔使咁嚴重，但係當時我哋喺個法庭都會諗啦。哇！如果突然間而家秦嘉怡喺度衝咗入嚟， 跟住會 點咧？咁咪冇事咯，咁 咪即刻放咯，可以係嘛？ 咁啊，肯定即刻放你嘅。 啊，即係可能原來真係同佢整蠱佢咧，或者係太過嬲佢咁樣做呢個分手嘅決定咧，會唔會？因為咧，佢喺大陸真係有呢單案，有一單咁嘅案噶嘛。係係。嗰個佘長林啊嘛，佢個太太咧就係話唔見咗條屍啦，咁啊跟住就話個個都話佢殺㗎啦，咁啊判咗謀殺喎。咁唔知八年之後咧，佢老婆行翻出嚟喎，就話咧即係當年啊，真係鬧交嘅啫。一時之氣走咗去嘅啫， 所以賠錢，所以而家都唔係一定冇咁嘅可能噶。老實講， 係啦，而家都仲係四年。 我自己經驗講，呢個機會真係好微。 咁啊，係真係好微嘅。咁啊，尤其喺香港，你難走啊！嗱，冇出境啊， 琴水渠走咗。 之後有邊？咁唔係啊，佢之前嘅即係有個，咁佢揾咗啲位已經攝咗，佢喬裝走咗咧。嗱，呢個冇人知。 啊，咁啊，再補充翻少少啦。法官其實咧，最後咧提到殺人動機呢樣嘢嘅。咁啊，就喺判即係呢個通過咗呢一個決定之後咧，咁佢講咗段説話。佢就話咧，其實咧呢一單案嘅證人咧係好多嘅，唔係你哋所見到出庭嗰依十幾個，係有成百幾人。咁佢話咧，其實咧警方係掌握到一啲資料咧，就係話牽涉到一啲關於交易，即係內幕嘅交易嘅嘢。但係佢冇講係乜嘢啦。但係話呢啲嘢就冇上到庭啦，因為唔想即係涉及到呢樣嘢引起一啲 bias 啦咁樣咯。 即係暗喻話，可能嗰個女方係知道男方嘅一啲秘密嘅，所以佢係有動機去殺人嘅。 好恐怖啊！呢樣嘢真係。所以成件事咧，係咪情殺咧？我哋今日話叫情殺案啦。咁啊，都係嘅，即係表面上一定係同感情有關嘅引起㗎啦。 全部都係感情引起㗎啦，肯定係啦。 係咯，咁啊，所以咧呢個古仔咧就對於好多咧而家嚇喺呢一個温柔鄉裡面嘅一啲男士咧，大家自己要諗得清楚啦。究竟好冇繼續一啲咧，即係唔應該存在嘅關係啦。 佢陳文森會唔會上訴咧？即係如果佢上訴的話，佢又用啲咩理由去上訴？ 俾唔俾上訴咧？ 我諗佢考慮過，會同律師傾過，可能佢會上訴。 係會唔會又有即係第二個結果出嚟咧？ 可能唔會嘅，因為始終你真係暫時判咗有罪啫，佢有權上訴嘅。 好，咁啊，今日多謝曬， 多謝鄺 Sir 同我哋講呢一單咁精彩嘅奇案。 多謝多謝， 下次再邀請你上嚟。今日時間夠啦，咁啊，大家咧即係多謝捧場啦，咁繼續嘅呼籲你哋嘅朋友啦，去支持我哋嘅台啦，就 Radio99.TV 嘅，咁可以隨時咧加入做我哋嘅會員之一嘅。好啦，今日多謝曬你哋。 好嘅，多謝，拜 拜。 哇，正！重温下呢集《無底深潭》先。無底深 潭。唔好啦，我想睇客次雲來喎。 唔制啊！我要睇東頭灣道99號啊！今晚單案我想聽啊！ 唔使爭燈頭啦！上一次過滿足曬三個願望，梗係申請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三個月無間斷欣賞暗黑10:30所有節目，仲可以下載聲音檔案隨身聽。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選購？喂，仲等咩啊？唔係等天光係嘛？